喂，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啊，好高兴啊，又有机会嚟到当中同大家分享圣经嘅话语。初初冇乜紧张嘅，不过越近就越紧张，嚟到呢度更加紧张吓。尽量去讲啦吓。我哋不如祈祷先。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自己，你俾我哋有生命气息，你俾我哋能够嚟到。你嘅殿当中，你咪敬拜你，我哋嘅都唔系必然，系因为你自己嘅恩典，你自己嘅预备。我哋感谢主，我求主你自己怜悯喺嗰啲喺灾祸、灾难、痛苦、病痛当中嘅嗰啲人，你同佢哋同在，求你自己怜悯施恩喺佢哋当中，正如怜悯施恩喺我哋当中一样。我哋一阵间要宣讲你自己嘅话语，我求主你自己嘅力。喺我哋当中，无论系听嘅教，听嘅讲嘅，都求你亲自教导、督责、引领、安慰、鼓励。我哋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俾三一嘅真神，奉耶稣基督嘅名字祈祷。啱啊，系，睇到个钟啦，得。咁我想讲咩咧？其实，咁喺大家當中裏邊嘅時間咧，唔係咁多啦，即係可能我會喺年尾嘅時候咧，我同我太太咧都會離開美國啦，咁樣嚇，咁咧所以咧今次咧同大家希望係一次告別分享嚇，因為我唔會分享我自己嗰個心路歷程啊，唔使擔心啊，我希望咧我把握時間去將今日嘅聖經咧可以講得比較清楚啲。我今日揀咗一段聖經咧，其實就係《撒母耳記上》嘅，其實唔係15章同22至23節。牧師非常好啊，佢同我改咗個題目啊，即係唔係改曬成個題目，佢改咗咧一啲字啊。我本來咧就叫掃羅嘅問題，咁佢用第一個王嘅問題咧更加好啊，我覺得更加好。咁同埋咧有啲嗡嗡聲係嘛？同埋咧牧師咧就。牧師咧就將嗰段經文咧就係佢讀嘅時候咧就將佢拉長少少，以至完整多啲。我都好多謝牧師同埋佢嘅頭先嘅讀經，大家睇到啦，那個示範咧係嘛？讀完之後係咪零舍唔同啦嚇？即係字眼要重點嘅，要加強嘅，佢真係加強咗嚇。咁無論如何咧，呢一段嘅經文咧，其實咧我係唔係講呢段，但係咧呢段咧有一句説話咧，其實我係想 highlight 出嚟嘅。就係23節嗰度講啊，呢一段説話，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就係你一個亞瑪力人嘅爭戰嗰度咧，最後一場仗咧打贏咗，咁然後撒母耳就咧質問掃羅，點解要留翻一啲牲口，唔係全部殺曬唔聽耶和華話？喺呢一度咧，呢一個嘅掃羅咧就被棄絕。所以你睇下23節嗰度好奇怪嘅，最尾嗰兩句，你既棄絕耶和華嘅命令，耶和華也棄絕你作王。我諗呢個世間上邊係冇咁嘅 statement， 就話如果你唔聽一個命令咧，你就唔可以做王。通常個王咧叫下台咧有好多原因，但係唔會係聽唔聽邊一個人嘅命令，應該係王仲要聽嘅命令嘅。咁呢個係好奇怪，又唔係佢能力問題，又唔係佢其他問題，佢就係唔聽耶和華命令咧，佢就要落台。這個咧係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啊，成個撒母耳記。喺呢一度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息。當然呢個同呢一個何西阿書裏邊咧，其實咧都有講到嘅。嗱呢一點咧，所以我哋今日就冇時間去睇下。咁咧，但係問題咧就話呢一點係非常重要。我今日想同大家睇咧，即係第一個王掃羅王，佢究竟佢出現咗咩問題？大家都知道問題就係佢唔聽命令，係咪？唔信服，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我哋睇多啲，睇下佢究竟仲有啲咩問題。咁呢個問題係佢嘅問題，定係我嘅問題，定係你嘅問題？所以呢個問題咧係要拋俾大家嘅啊。先睇呢句先。呢兩句詩咧，其實都好出名㗎啦。有冇人聽過先？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歸夢裏人。有冇人聽過？唔係啊嘛。嚟咗美國之後，唔記得曬啦，冇印象啦已經。呢一句咧，其實呢兩句真係唔能夠唔知道啊！中國嘅唐詩咧係真係絕頂啊！呢兩句其中一兩句係絕頂噶。雖然嗰個詩人咧係唔出名嘅，陳圖，陶淵明嘅圖啊，陳圖唔出名。呢首叫《陇西行》嘅四句裏邊有兩句啊，我好快講啊，我唔想差多時間。 嗱，我想講呢兩句説話咧，大家睇下，可憐無定河邊骨，無定河應該陝西省嗰邊，陇西行應該喺甘肅裏邊去，佢喺甘肅嗰邊成日寫呢首，一陇一陇係甘肅。咁佢係猶是春歸夢裏人啦。你睇下咩特別嘅地方？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其實佢講緊戰爭，戰爭裏邊咧一個好殘酷嘅景象，就係喺無定河裏邊打咗一場咧好硬仗，然後咧就好多嘅軍隊軍兵都死亡，好多嘅白骨。都咧喺啲無定河嗰度，但係鏡頭一轉，就轉到去猶是春歸夢裏人。春歸夢裏人，大家知道歸就係閨房，就係指一個嘅女性佢自己嘅房間裏邊。咁如果夢裏人，即係話佢係發緊夢或者係瞓緊覺，係咪？咁所以咧兩件事根本就冇關聯。詩人就係將佢跳躍，將兩個鏡頭並列，就擺喺我哋面前。一就是看到一個很殘忍的景象，就是死亡了很多人，白骨一排一排，但鏡頭一轉轉到他的夢，心歸夢裏人，春歸夢裏人，其實你就想到其實這個夢裏人，這個女人，她應該就是睡了覺之後日思夜想她的丈夫要回來，發夢都夢見她丈夫，但她估不到她丈夫已經成為一排的白骨了嘛，震唔震撼咧？你話，大家見得多啲災禍可能係啊，係好震撼。呢、這個反戰嘅一首詩歌咧，其實真係好震撼。我唔想今日唔係講唐詩啊，今日我想講俾大家聽啊，即係話咧，其實一個敘事嘅人咧，講故仔嘅人咧，佢就可以將鏡頭轉換嚟去講故仔。啊，希伯來嘅故事咧，佢敘事咧就係咁樣樣嘅。他通常咧，佢直線一路講啊，今日咧我刷牙洗面，跟住咧啊好緊張，要著西裝，要打呔，要燙衫，要點點點，咁然後準備，一路係我直線嘅，但係突然間打岔咗，我遇到阿 Marcus， 啊 Marcus 咧請我食早餐，咁打岔咗，跟住咧原來咧唔記得咗翻嚟講道咁樣，即係嗰類啦，係咪？開心到唔記得翻嚟講道咁樣，即係咁樣。咁呢個打岔咗咧，你就會覺得咧，其實咧佢真係有意思喎，然後跟住咧佢又翻轉頭咁樣。所以他逢是要打岔，他不是直線講嘢，佢突然打岔嘅話，你就要留意啦。打岔就是他要強調的地方，或者佢交代背景的地方。希伯來文咧，其實好簡單嘅，佢就係用咗一個 and 呢個 and 嗰個轉換嘅啫。佢就成個故仔咧就有聲有色嘅啦，已經係。咁今日我哋睇一睇。我希望大家記住呢點就係、個故事咧，如果佢係咁樣打岔咧，一定有個用意。但你看上嚟咧就好亂啊！我爭啲講咗個唔應該講，好亂啊！又會覺得會係我睇一睇咧，我哋睇下呢段嘅故事就係、腓利士人同腓利士人打嘅第一場戰役，其實係指掃羅做咗王之後嘅第一場戰役。其實同腓利士人打一陣都打咗好多噶啦。喺撒母耳記十三章嘅5-15節，嗱好簡單嘅背景講一講先。到十三章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士師時代嘅結束啦。即是話一個舊時代咧係過去咗啦，因為有一個王嘅時代出現啦，所以其實係兩個時代新舊時代交替交接點咧嘅一點嚟嘅，係一個好關鍵性嘅一個故仔嚟。所以其實大家之前你睇過咧，就係撒母耳出世，跟住咧後來咧就立喺度做呢一個準備做嘅先知，咁跟住咧就係以利死啦，就因為腓利士人嗰場仗咧。打敗咗，以利就死咗。咁跟住咧，又連嗰個約櫃都劫走埋，係咪記唔記得？個約櫃就喺腓利士人當中呢邊。後來腓利士人咧送翻約櫃翻嚟喺呢一個基列耶林嗰度。又跟住咧，呢一個撒母耳又帶領以色列人咧去打呢一個腓利士人，打贏咗啦。然後咧，撒母耳就年老啦，年老咧就被呢一個民眾咧就話咧：我哋不如要立一個王啊！你唔得噶啦，你。你的仔又不生性，即係當然冇咁講啦，即係你仔又不生性啊，同埋你又老啦咁樣，咁你就不如立一個王啦咁樣。嗰個第八章，咁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一路講咧，都係講呢啲立王啊個故事。到十二章，即係呢一章嘅之前，就係咧撒母耳呢一個臨別贈言啦。佢唔係我嚇，我講撒母耳臨別贈言啦，就係話咧佢嗰個時代結束啦。嗰個時代結束嘅時候，佢要祝福咧新嘅時代嘅王同埋嗰班嘅子民應該點做？又到十三章開始就係嗱，咁我就睇下十三章究竟發生咩事。其實掃羅咧，佢做咗王之後咧， 打了一場仗嘅，就打亞門人，打唔打贏啊？而家大家打贏嘅，亞門人一場仗打贏嘅，跟住打呢場非利士人嘅仗咧就硬仗啊！真係，我而家點解會咁樣嘅咧？嚇，係啱。嗱，我先睇下呢段嘅經文嘅，大家熟嘅，所以我就會好快講，但我會同大家睇啲重點，然後我先去繼續睇落去。嗱，呢段經文咧，佢13:5-7嘅時候，我講到15嘅啫，5-7裏邊一開頭咧，其實交代成個環境嘅。就是非利士人要結集這個所有的軍隊去到這個密門，然後這個以色列人怎樣去抗爭這個非利士人，是掃羅帶著的。大家知道呢，這個撒母耳帶著一班的以色列人，當時是一個支派同盟，不是王，撒母耳只是先知或者士師這樣去講，他只是帶著一班散散收收的各支派同盟去打仗而已。但是當掃羅做了王之後，似乎有一個國家，但都不是的，都是帶著一班的支派，都是同盟 去打仗的。所以我們看一看究竟13:5-7它有什麼說，裡面有些心字我不想大家讀了，待會讀到大家尷尬讀不到那個字，可能會不如我讀。非利士人聚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有車32,000，馬兵6,000，步兵像海邊的沙那樣多，就上來在伯亞文東邊的密門安營。以色列的百姓見自己危急困迫，就藏在山洞、叢林、石穴、隱密處和坑中。有些希伯來人過了約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掃羅還是在吉甲，百姓都戰戰兢兢地跟隨他。嗱，呢段故仔好易啊，呢個環境非常之容易去睇，但其實唔係咁容易睇。其實嗱，呢個我想睇下敘事啊。我所有將佢成為黑體嘅嗰啲字就係 subject， 我叫主語。你咪見到佢換咗好多嘅主語，係咪？如果直線講嘅話，一個古仔由直線講，應該由非利士人一路講落去。嗱，佢話首先非利士人聚集同以色列人爭戰，有32,000嘅車咁多，你都估唔到點解容許到32,000啊？嗱，呢個當然喺版本上有問題，我唔詳細講啊。喺一個希伯來文嘅版本有問題，應該唔係32,000，可能佢馬兵6,000唔出奇啦，步兵海邊嘅沙咁多，你睇呢個。誇張手法幾犀利係咪？其實佢真係氣勢如虹咧，嚟到密末嗰度咧，去即係安營嘅喎。咁呢個講非利士人嘅喎。如果你聽古仔嘅話，你一定會聽咧。非利士人繼續跟住做咩咧？係咪？但係佢唔係個鏡頭一轉，轉到係咩啊？以色列嘅百姓見自己危急困迫，就藏在山洞、叢林、石穴、隱密處和坑中，好亂喎。當你整個鏡頭指住這個非利士人，突然間你的鏡頭轉了以色列人當中，而非利士人呢在希伯來文是眾數，是複數，而以色列的百姓是單數，你說是什麼意思呢？未就是勢孤力弱了，是不是？是不是對比？是個對比。那你看看以色列呢，他是有很多百姓的，但是呢他不是抗爭，而是見到這個見字就非常好重要，見到自己不行就走人喎，走去山洞、叢林、石隱密處、坑中。好啦，咁你諗住你梗係話繼續會寫以色列人啦，係咪？咁啊都係嘅。不過你再睇下第七節，不如你讀第七節啊嘛。好，請。好，到呢度得啦，到呢度得啦。嗱，佢個鏡頭又轉啊！那個主語又去到有些希伯來人，希伯來人是什麼人？我今天不能夠詳細說，我們當他是直接當他是以色列人先。他有些希伯來人過了約旦河，有些人就躲在叢林、石穴、隱密處，但是鏡頭又轉，有些希伯來人呢就直接過了河，去到加德和基列地，去到約旦河東那邊呢去避難。好了，你想想如果下面你再寫故事 會寫什麼呢？都是寫以色列人，對不對？但他不是，都是以色列人，不過他寫一個人，掃羅還是在吉甲，鏡頭又轉到掃羅那裡。好了，那你繼續講掃羅就好了，他又不是，百姓都戰戰兢兢地跟著他，又鏡頭轉到他跟著他後面那群百姓震了震了震了跟著他，其實震了震了震了他了，已經是全部 都走了。你覺得這個鏡頭、這個環境亂不亂？亂不亂？不是很亂，很亂，真的很亂。但你發覺呢，沒有聲音出的，沒有 冇對話嘅，一個唔係一個場景嘅寫作，係一個白描嘅，完全係白描成個環境，冇人講嘢，就係白描成個環境，但係亂到飛起，亂到不嬲。咁所以呢個作者就要你亂咯，就要話俾聽呢個情況就咁亂，佢要咁樣交代。所以佢寫嘅故事裏邊咧，你覺得就好啊。但係點解要咁亂咧？點解要寫寫下又去咗第二度，跟住又去第二度，跟住又去第二度，咁樣寫咧？點解咧？其實大家如果心水清都知啊，對比咯，就係對比咯。對比咩咧？就係非利士人嗰個兵力強大到不得了，冇辦法打噶啦。而呢班以色列百姓係單數嘅，勢孤力弱，唔單止唔打走添，係咪先？而且後邊跟住掃羅嗰啲仲震下震下添。三種人對三種人咧，如果我哋講就係咧，如果有車三萬輛啊，一種馬兵、步兵就對一啲去匿去叢林石穴隱密處嘅以色列人，對一啲咧過河嘅希伯來人，再對一啲咧戰戰兢兢嘅跟隨呢一個嘅掃羅嘅啲人，係咪啊？好明顯係咁對對比啦，呢、這個好清楚。咁但係掃羅還是在吉甲做乜嘅呢句？你即係又要諗喎呢啲，即係唔可以唔諗嘅。我哋就睇完就算啦。掃羅還是吉甲係做乜嘢咧？咁究竟成段文字究竟個重點係咪對比嗰個勢孤力弱啊，同埋一個氣勢如虹嘅軍力咧？係咪咁樣樣咧？係，但係重點唔喺嗰度。心水清嘅弟兄姊妹應該諗到，重點係對比掃羅。點解？因為掃羅還是在吉甲，即是話佢係好似一個蓋世英雄咁，我唔走，我企喺度對你千軍萬馬。我呢個唔簡單喎，成個場景咁混亂，個個都走，好多聲音，但係掃羅冇聲音，冇講嘢，佢只係一個動作就係企喺度唔走，唯一佢一個冇動作嘅係唔走嘅。所以整個混亂的情況就是想對比掃羅的他的情況。那你說，即是說掃羅是蓋世英雄，你覺得是不是？如果讓我引導你這樣看，是不是？不敢肯定的，說了怕神不喜歡，是的，他真的是英雄來的，我們不可以否定他是英雄來的，真的。他真的不走，他的信心在哪裡呢？他信心不在神那裡，信心在他自己那裡。他不走，他不走的話，他就覺得百姓可以跟著他。但是我覺得他整段文字都不是想突顯掃羅是蓋世英雄，他想突顯什麼呢？突顯一個環境真的很困迫，環境真的很慘，很難，很難。你和我在這個環境裡面一定要做一些回應，你要 respond to 這個的環境，否則等死。所以環境是很重要的，所以百姓見到自己危急困迫就 有反應的，個個見嘛，一見到就會，你都會，我都會，是不是？看下去先，因為不能夠太久。這個敘事就是一個打斷打斷打斷的敘事，你看到其實它是有意思的。我希望大家如果看回這個希伯來文的故事，你留意一下他的重點非常清晰，不會模糊的，即是你可以想想。好了，掃羅回應了，十三章八至九節有聲音出來，有話說了。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邊來，掃羅就獻上燔祭。這個就是他整個回應，這個就是場景的敘事，即是由白描來到這個場景敘事，就是掃羅要回應那個環境。要回應的環境就是他等了七日了，已經等了十七日，但這個十日還未來，因為在十章八節撒母耳說你在吉甲等我七日的嘛，說明了，已經是現在等了七日了都不來。我問你先，我想問你先，我不是 trap 你的，不過問你，你等不等？沒人敢答的這個問題，你等不等？環境這麼危迫，這麼困迫，這麼危急，現在你要等他，他又不來，七日都到了，七日都到了，你都不來，那究竟你等不等呢？不要舉手了，很殘忍，不用了，大家心裡面有數，你等不等？掃羅是不等的， 租来就话：嚟攞燔祭平安祭过嚟。于是献咗燔祭，平安祭都未献。献咗燔祭，大家都知道喺近东古近东嘅世界里边，啲王咧其实打仗之前一定要献祭嘅，同佢自己嘅神和好。呢个好重要嘅燔祭，大家都知道咧，其实系一个诶息怒神嘅愤怒一个祭嚟嘅，日日都献噶啦，全生献上嘅呢个燔祭。啊，呢个燔祭系息怒神嘅愤怒嘅祭嚟嘅。其实咧，某个程度嚟讲，呢个系赎罪祭嚟嘅啫。反而赎罪祭咧，未必一定系赎罪祭嚟嘅。有意有赎罪意思，但系佢主要赎罪意思唔系一定系啊。呢个慢慢先讲，呢个唔详细讲住。但系无论燔祭就要同呢个神和好，平息嘅愤怒咁样。所以近东世界都系咁样。所以扫罗一样献咗祭先，平安祭都未献，咁啊又发生事啦。於是平安祭未獻的時候咧，咁啊點樣咧？我睇埋下邊先嚇，要好快咁落去呢一個敘事，大家都好熟啊。蘇羅說：把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邊來。蘇羅就獻上燔祭啦。剛獻完燔祭，看啊，撒母耳就到啦。耶穌對唔住，蘇羅出去迎接他，要問他好。撒母耳說：你做嘅係什麼咧？蘇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嘅日期來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著密會，所以我心裏說。恐怕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理由作作的，係咪？撒母耳嚟到，即是話一個新時代同舊時代就喺呢一度咧，大家相遇啦。即係話撒母耳代表一個舊嘅時代咧，而家同呢個掃羅講，第一句説話就係你做咗啲乜嘢？你做咗啲乜嘢？大家如果你熟五經嘅，你要知道你做咗啲乜嘢咧，其實係神嘅説話嚟嘅。神會質問啲人，你做啲乜嘢？係咪呢一個該隱殺呢一個咩啊？佢嗰個兄弟都有講嘅，好多地方神都有講嘅。所以呢句説話咧，其實雖然係撒母耳講，但係我哋知道咧係神説話啦。可能咁即係話成個舊時代這個撒母耳代表嘅，佢有一個立場啦。佢覺得佢自己企喺神嘅立場裏邊去質問呢一個掃羅。掃羅就去咁對應。你覺得掃羅呢番説話啱唔啱啊？我哋分析一下啦，不如佢话你做嘅什么？耶稣就话：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非常 logical， 非常之逻辑。第一点，佢话咧，我见到我啲又系见字啊，呢个见字大家留意一下。我见到我啲百姓都离开我散去。第二点，你嗱呢个你咧喺呢一个希伯来文咧系强调嘅，你撒母耳又唔照所定嘅日期嚟到，即系你都有份啊，即系你。呢個第二點，第三點，非利士人一聚集喺密末啦，一個小結論。所以咧，我心裏話：，唉，驚佢咧唔禱告耶和華咧，非利士人就嚟到一甲攻擊我啦。一個大結論。於是，唉，我咪勉強獻上燔祭咯。點咧？你贊唔贊成佢講嘅嘢咧？唔敢講喎，又係。即係我都知嘅，我都係我唔 check 大家啦嚇。即係點樣間牧師逐個問話咁樣，真係麻煩係嘛？先問我先嘅，可能好有理由啊，非常有理由。所以你諗下點解啊？點解會咁樣？因為其實佢真係咁樣做冇錯嘅喎，似乎真係冇錯嘅喎。俾我睇埋下邊嗰段説話先。下面撒母耳代表舊時代又跟他講嘢，不如你哋讀啦，今次好嘛？請大家讀啊！你做了糊塗事了啊！即係你對住我講啊！好，預備，好，開始。我見大家讀得都冇乜精神嘅，亦都係冇乜嘅氣勢去讀嘅。點解咧？因為呢段説話根本就冇氣勢，亦都冇精神，老氣橫秋，係嘛？因為佢重複講嘢嘅，係咪重複啊？比我仲即係沉嚇，即係重複咁講嘢。你冇遵守耶和華命令，你又冇遵守耶和華命令，你又點又點又點？其實行辦都係重複嘅，好多嘢，啱唔啱？咁我問你啦，嗱，我又問你啦嚇，不過今次都舉一舉手啦嚇，一陣仲有機會舉手嘅，不過而家仲要舉手嚇。 你会喜欢扫罗那番话，还是你会喜欢撒母耳这番话呢？啊，我刚才学了一个叫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你就这样举得了，你没对错，没对错，喜欢扫罗那番话举手看看，都是举一半好了，好像我在生命之道呢，一举手都是举一半好了，都是举一半都错，唉，咁真系冇办法啦。咁赞中意撒母耳翻上嚟举手睇下，呢个咧就举得比较高啲嘅，呢个啊会系好啲啊。好，其实即系一般嘅现代人都系中意扫罗嗰番说话嘅。现代人佢够咩啊嘛？够逻辑啊嘛？哦，冇埋添，死啦！哎，有好冇嘢啊？真系好好逻辑啊！其实我系真系嘅。有時我哋男人咧諗嘢通常都係直線邏輯嘅，係嘛？都係咁樣噶啦，永遠都唔會轉彎噶嘛，係咪？我都講過啦，係咪？通常都俾老婆鬧噶嘛，都唔識轉彎嘅都。女性好叻噶嘛，係會轉彎噶嘛，係咪？我哋成日咁撞埋去，咁所以咧，我中意啲咧係有根有據、有邏輯嘅説話嘅。你冇根冇據嘅，因為亂即係重重複講嘢嘅。阿媽啲説話邊個會中意聽㗎？係咪？係咪先？都講過阿媽説話根本唔會中意聽嘅，把聲唔會中意聽嘅，重重複複都係講嗰句：你心機讀書啊，做好人啊，唉，呢啲真係唔會中意聽嘅嘛，一定係一落。但係呢一個掃羅啲説話，現代人一定會中意聽嘅。嗱，我唔講撒母耳呢番説話先啊，一講撒母耳番説話差唔多完嘅啦。我先睇下究竟掃羅有咩問題。如果照撒母耳講，佢冇聽神嘅命令，係啊，所以你王位唔長久。因為你冇聽神嘅命令，好簡單嘅，冇聽神嘅命令。咁究竟聽神嘅命令有幾重要呢？如果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喺生命記十七章都講咗好多次啦。阿巴牧師都成日講啊，十七章嗰個嘅立王嘅係咪？生命記十七章係立王嗰個規矩，即係王咧又唔准有好多靠好多兵馬係嘛，又冇好多妃嬪係咪？佢冇好多妃嬪咧，因為咧佢唔。因為有一啲王咁多妃嬪咧，原因就係因為佢要結交呢一個外邦咧，就要娶嫁娶啊，所以娶咗好多外邦嘅妃嬪，所以即係叫你唔好同外國聯盟，你又唔好靠呢個兵馬。但係仲有一樣嘢，阿馬牧師成日講嘅就話，要抄聖經喎，係咪？個抄聖經生命記，生命記錄呢一個生命記十一章講得好清楚係抄聖經嘅。嗱，抄聖經嗰度咧，其實咧即係話咧，個王咧其實係要。寫抄兩份嘅版本嘅，嗱嗰個抄聖經嗰個副本嗰度咧，其實係指兩份嘅抄本，即係抄兩份，其實可能就係《生命記》啦。咁嗰兩份嘅抄本，一份咧就留喺呢個王嘅庫房嗰度，一份係佢自己王咧要成日睇住嘅。啊，呢個抄聖經，但係最重要咧嗰度咧又唔係呢點，最重要一點咧就係佢話你要有一個嘅律法嘅副本，嗰度嚟講個副本律法嘅副本嗰、那個字咧就係 Deuteronomy。Nomia， 希臘文74卷就 Deuteronomy 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兩個律法，生命記嘅嗰個嘅卷書卷嘅題目就係叫做生命記啊嘛，新唔係話新舊嘅新啊嘛，而係重新個新啊嘛，個生命記啊嘛，所以重新生命記即係話其實生命記即係話兩個律法，再重嚟一個嘅生命記咁解。咁呢個喺嗰個十七章嗰度專登用呢一個字咧 ，Deuteronomy 呢個字咧，其實咧你就知道佢想講緊《生命記》嗰個重點。換句話説，即係王，你如果要抄兩個律法嘅副本，你就要時時刻刻睇住呢一個嘅律法，呢、這個《生命記去做人。唔單止你睇，你要成為一個榜樣，令到所有子民，所有子民都要睇。所以咧，呢、這個。聽神的命令，睇個律法是最重要的一環。即係如果喺嗰個嘅生命記十章，如果睇埋呢一個嘅七十四本，你會見到係一個直情係指住嗰個就係生命記。嗱，無論如何都好啦，聽命令是重要的咁你話聽命令唔聽命令就要咁樣樣，咁好慘嘅。嗱，你要諗翻轉頭嘅掃羅，其實我有啲傷風嘅。啊，唔好意思啊，其實我今日嘅好似嘅鼻通咗，所以講咧唔會有太多鼻音係嘛？本來我好多鼻音今日會啊，今日而家好啲。嗱，我拆開咗啫嚇，我想大家唔好咁眼瞓啫嚇。咁其實咧就話，其實掃羅同你同我唔同啊，佢係王，而且咧 當第八章撒母耳被呢啲以色列百姓去要求嘅立王嘅時候，嗱我好快嚇，我唔能夠同大家停喺度好耐，我要好快講喺第八章嗰度咁樣講嘅。嗱，佢話撒母耳嗰班嘅以色列民咁講啦，佢話你年紀老邁啦，你兒子又唔行你嘅道，現在求你為我哋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這個很重要，像列國一樣。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告耶和華，耶和華對撒母耳說，他怎麼說？他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作他們的王。即換句話說，其實立王這件事是真的神未必喜悅的，因為他這樣說要立一個跟外邦列國一樣的一個王，未必喜悅的。但現在神話明他們想厭棄我，不是你撒母耳厭棄我。所以第八章開始你見到其實神好像不喜悅他們立王，接著第九章神又好像喜悅，你看下你就知道，我不詳細說，又好像喜悅他們立王。第十章又不喜悅，第十一章又喜悅，很奇怪的交叉交叉出現的喜悅不喜悅。其實呢究竟喜不喜悅呢，我們都說不定，但無論如何呢，在第十二章，即是說在這一章之前的撒母耳講了一番臨別贈言，就大家要留意一下了。在十二章他怎麼說呢？他說在十四節那裡說，即是交叉地出現之後到十二章，他說你們如果敬畏耶和華侍奉他，聽從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治理你們的王也都順從耶和華你們的神就好了。倘若你們不聽從耶和華話，違背他的命令，於是點點點點點一路講，由最尾嘅有一句説話總結，佢話：你們求立王嘅事喺呢個十七節嗰度啊，是在耶和華面前犯大罪了。嗱，十二章就真係佢正如都定咗調啊，你立王嘅事呢件係犯咗大罪。咁所以你就諗下，其實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話。其實掃羅做這個王，他是在一個神憤怒的背景底下做這個王的，而且呢他是一定要遵守任何的命令的。如果他不遵守，你不遵守，我不遵守就算了，我們什麼人呢？ Nobody 是吧？但是他是一個王，他是代表了整個以色列民族，如果他不遵守的話，就整個以色列民族都是不遵守的。所以他很重要，他遵不遵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不要看轻这个遵不遵守这个命令。还有一样东西，他这样去献了祭，大家知道这个王是不可以献祭的嘛。大卫那里我不讲住，大卫那里有这样的情况，大卫还要以弗得添，是不是？这个呢不要讲这些字，不要插开住。但是王是不可以献祭，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是三权分立的，就是你一个宗教的、民事的、軍事的都應該要分立的，以致你能夠不用所有東西都集中在一個王的身上嘛，除了在阿加馬加比時代裡面 有什麼情況出現，但我們 又不差，大家可以知道一下。但無論如何呢，即是說呢唯有一個人呢他應該有三權能夠集中在他身上的，就是誰呢？希伯來書的耶穌基督，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什么？忘记了，我都君王，是不是君王？三个角色可以集中在耶稣身上，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他身上没有问题，但在人身上一定会腐败，一定 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另外他献祭是为了打仗，但这场仗是谁打的？所以在申命记说不要靠兵马，你靠的是我。如果掃羅一早知道他要靠的根本不是自己，也不是以色列百姓，這場仗根本就不是靠他自己的，是靠耶和華，得勝和失敗都是耶和華，是不是？如果他知道的話，他一定不會獻祭。但他根本沒有想過這件事，他根本當神都好像不存在一樣，不在的話他就好像外邦君王一樣，我跟這個神和好了就可以了，有誰可以制衡我？先知可以制衡我嗎？就是可以制衡你，以色列的就是先知可以制衡你，這個很奇怪的，你的制度，是不是？所以就會造成一個這樣 的局面。所以其實這個掃羅的獻祭這件事是一定是錯的，一定是不對的。所以你怎樣他講，怎樣講得美妙動聽都沒有用，因為他就是看那個環境去做人，以至於這樣。 好啦，嗱，我哋要進入差唔多尾聲啦。我想睇下撒母耳呢段説話。撒母耳呢段説話係好美麗的一段説話嚟嘅。如果大家你哋留意下，佢係交叉配列嘅説話嚟嘅，即係佢講嘅有結構嘅，佢唔係邏輯，佢係結構。你就見到咧，佢其實係 A、B、C、B 派、A 派，睇到嘛係嘛？睇到曬未？我唔使我多講啊，冇時間去講。而 C 就夾喺中間，即係現在你嘅王立。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找一個合他心意的人，這個就是詩，即是沒有對應的，他就是重點了，他應該是重點來的，就是說掃羅你不合我心意，不合神心意，你這樣做，所以他這裡這樣說得很清楚，所以這番說話其實就是很美妙的。你喜歡別人這樣說話的，交叉配列這樣說話，如果他問你借錢，他的重點在中間的，你會不會借給他呢？你當然不借了，不知道他說什麼，是不是？我們的重點當然是在開頭或者後尾嘛，都是這樣的，但就是在中間。所以我們讀聖經有留意，就說其實他是這樣的思維習慣，你要就他，你不要想，都不邏輯的，他就是這樣的嘛，整卷書都可以這樣的，所以你就要想想他們的思維習慣，你順下他吧，你順下那個聖經他怎樣說話，就不要經常想我們自己要想他說話了，是不是？這裡我提一提幾樣東西，首先那個命令那個字，藍色字那裡，不要說命令先，先說已經沉著那個字先，已經沉著呢，和合本是這樣譯，但我可以不這樣譯的，他說現在你的王位不長久的了，耶和華已經沉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了，他說現在你不行的了，神已經早找了那個了，已經是那個來的了，你不行的，你一定不行的，一早找了那個了，那你就是神不是有心整他，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想？你會這樣想嗎？這樣譯呢，是有少少會這樣想的，只是神有心整你，我找了一個 好的了，你走到一邊，你整個環境給你嘆下，你於是就這樣，我不是騙你的，有聖經學者，當然有些自由派聖經學者，他會這樣寫的，寫到神是有一個灰暗面之類的，不過冇可能咧，淨係因為你睇上下文，你唔會咁樣噶嘛。因為你就算睇掃羅，都掃羅聽命令唔聽命令呢一段咧，點解佢會咁重嘅刑罰咧？你唔能夠睇呢一段啊！你單單睇十三章咧，佢真係蓋世英雄嚟噶。但係你要睇上下文噶嘛，係咪？你睇埋第八章、第九、第十一路落嚟，要睇到噶嘛。你嘅生命同我嘅生命咪一樣，都有上下文噶嘛。你點可以唔睇上下文？你去睇而家呢個你自己嘅環境啦，好重要噶嘛。人生有上下文，聖經都有上下文，你單單看一段的話，你根本就很理解這個掃羅的，你不會不明白他的，但你整個上下文你看，你就會明白他應該掃羅是有問題，真的。這裡我想看已經沉著這個字呢，其實就是如果在希伯來文就是 Bakash， Bakash 大概用了一個 Bakash， 即是另一個的時態，我們不要理他，但是我意思就是說，其實希伯來文那個的動詞不是一定那麼實呢，要講一個什麼過去式啊、已經啊這些這樣的時態表達的，其實這個字絕對可以是沒有時態表達，沒有時態是表達的什麼意思呢？是 require， 要求要的，我尋的即是我要的意思，是說如果我這樣講，就是現在你的王位不長久，因為耶和華要的是一個合他心意的人，你不合他心意，他是要的 require 的，他 search 的 look for 的是一個合他心意的人，就不一定是已經沉著一個，這個在聖經翻譯上可以再斟酌一下，這樣就免了很多的麻煩，實在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看的。我們看看命令和立那兩個字，命令呢希伯來文就是 mitzvot，你聽下我讀音先啊 ，mitzvot 唔係叫你讀得好唔好，好啱唔啱啊？因為我亂咁讀，你都未必可能有啲會好清楚啊 ，mitzvot。但係嗰個立嗰個字咧 ，b 嗰個立嗰個字咧就係 tzava，tzava，mitzvot，tzava， 似唔似？係好啊，有啲好靈敏嘅聽到啊，真係好啊，你哋聽到，我好驚我自己講得好讀得好差啊，聽唔到。嗱，一個 mitzvot 一個 tzava 其實係兩呢個字咧係同一個字嚟嘅。命令的字，不過一個字是名詞，一個字是動詞，好嗎？ 上面那個字命令就是名詞，下面那個立的字就是動詞。如果我改改它，我改改它，將這個立字改為任命，任責任的任，命令的命，任命一個人做一件事，任命，那有個命字大家就連繫在一起了，即是說呢，我任命他做百姓的君的任命，你就會大概隱隱約約見到那兩個字可能會有對應的。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呢，其實掃羅的問題是他不聽命令，但是問題就是命令和任命這個立是同一個字。再說得清楚一點，命令和任命是同一件事。不明白我說什麼？命令和任命是同一件事。他要在這裡集中讓我們看到他有一個 workplay，命令和任命是同一件事。為什麼呢？換句話說，即是說神任命你做一件事，那件事是有一個命令依附著的，即是說你不可以就是要一個任命不要那個命令的，兩件事是一件事，兩件事是同一件事。每一個任命背後都有一個命令，或者整堆命令跟著去的，或者一個道德的要求跟著去的。掃羅就是要任命，但是不要命令，這個是他很大的問題。他要割裂任命，他怎樣死都要那個任命，怎樣死都要做那個君王。後來你知道的，你都明白的，但他不要聽神的話，他不要在任命背後的命令。可能你不太明白我現在還在說什麼，很抽象，我給你一個例子。香港在十幾年前，香港啊，可能大家還未出世，我不知道，可能大家不太知道這件事。香港十幾年前有一個財政司，他其實是一個教會的弟兄來的，我不是針對他，我真的沒有針對他，我敬佩他有很多的貢獻。但是在那件事上面，這個財政司就是他加汽車税，記得加汽車税，但他加汽車税之前他買了一部車，記不記得？記得。什麼問題呢？就是他做財政大臣，他有一個任命就要在財政上面好什麼清白的，是不是？但你現在竟然因為你財政的問題，你在加税前買一部車，不在加税之後買，於是他就下台咯。是，就下了台了，真的。這件事我是說這件事，我沒有說針對任何人。我再說一個例子，在1994年的時候，有一個戰地記者，他叫做 Kevin Carter。 Kevin Carter 呢，其實是 Band Band 這個成員，他是戰地記者，他去到蘇丹那裡去採訪。我在這裡說，你已經開始明白我說哪一個故事了，已經大家可能很熟悉。去蘇丹那裡採訪，他遇到一個的場景是這樣的，他是戰地記者，蘇丹當時是內戰，非洲城是內戰，很厲害。咁當時見到個情景就係話，有一隻大嘅秃鹰，隔離瞓咗一個細路女，有冇見過？有冇聽過呢個故事？聽過，係咪？有一隻大嘅秃鹰隔離瞓咗個細路女，個細路女似乎咧奄奄一息，已經差唔多病死嘅。咁呢一個 Kevin Carter 就係見到呢一個場景。我問你，呢一隻秃鹰喺度做咩啊？等佢死之後就食佢屍體咯。是不是就等他死了，就死了，所以他等緊他。那如果你是 Kevin Carter， 你會怎麼做？一，影相；二，救人。你會怎麼做？ Gut feeling 啊，好不好？幾下手啊，今次一個很嚴峻的決定，拍照還是救人？救了人拍不到照，是吧？救了人真的拍不到照。現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你叉叉就怎樣了？就是這麼 dramatic 的一個 scene 給你看到，是吧？那你戰地記者真的很可貴，這件事真的，是吧？有沒有人可以，沒了，沒逼大家了，算了算了。咁我想同大家交代緊佢點樣咧？佢終於係做咩咧？估唔估到啊？呢個可以舉手啊！你覺得佢終於做啲咩先？ 你認為佢影相舉手，救人舉手，啊，大家都好善良啊，影相，速影一相，影一相之後咧，因為我係十幾年前，十年前嗰時候，阿鳳兒俾我睇嘅，我喺明報嗰度睇嘅呢個文章。咁當時佢影一相之後咧，咁個文章就咁講話，佢坐喺一棵樹底下抽起一支煙，又喊起上嚟。然後咧跟住佢翻到去美國啊，大家又知道普立茲獎係嘛？普立茲啊 ，Pulitzer 係嘛？有普立茲獎嗰個攝影嗰個普立茲獎。咁佢又公開咗呢個相之後咧，佢就攞咗當年嘅普立茲獎。轟動全世界呢一個所謂飢餓的蘇丹呢一幅相轟動咗全世界，但係唔過咗冇幾耐，佢就自殺身亡，佢就自殺死咗。咁後來又話喺嗰個文章度講，就係佢日記度講到話，其實佢係成人喺一個嘅掙扎流血黑暗嘅深淵裏邊，佢心裏邊係好多掙扎，好難受，佢個矛盾佢嘅衝突咧係好難受。即係佢，所以後來就啲人覺得佢係因為咁樣頂唔順就自殺，可能又有抑鬱症啊之類。啊，佢唔知係咪信耶穌，我唔肯定呢個，我都唔知道。啊，但係無論如何，影相同埋嗰個救人，其實就係話佢係戰地記者，佢有責任影相噶。佢真係有責任將呢件事去公諸世啊！因為佢責任係佢任命嚟嘅，呢個係。但係另一個道德嘅規範、道德嘅命令喺佢個良心裏邊就係救人啊嘛。啱唔啱先？呢個亦都係嘅。而家問題就話你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你自己會點咧？我哋唔好講 Kevin Carter，Kevin Carter 嘅仲有啲故事，我一間有時間先講，冇時間就食飯先講嚇。即係我哋有，如果冇時間就食飯先講。因為其實我都想為佢講啲嘢㗎，因為後來我發現咗另外啲嘢咁樣啊。嗱，咁無論如何咧，呢一個係好緊要嘅，我覺得。蘇羅其實喺呢個心境裏邊嘅，我覺得。你話佢完全唔知道神咧，唔係。但他是一個違背神要拿著自己任命的那個人。問題是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否割裂的呢？是否所有東西都要為到我們的任命去服務呢？包括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家庭、你的子女，所有東西都要為了你自己的任命去服務的呢？我來讀書是最清楚的，讀書就是讀好書嘛，是不是？那是不是就什麼都要為你的讀書就服務的呢？我都唔係㗎，我成日都同我太太由三一行去 Deerfield 嗰個 square 嗰度嘅，都行咗成個幾鐘頭嘅，行咗成唔知幾廿次啦，已經係我哋來回。呢個就係我哋嘅 secret garden 啊，即係一個秘密花園啊！哇，嗰個真係非常之美妙，可以放鬆下咁樣啊，即係唔好有成日喺度咪書。嗱，無論如何咧，我只係話其實你要諗啊，你真係要諗，究竟你係一個點樣嘅人？你是不是真的要為自己任命去不擇手段？什麼手段？我當然不可以用不擇手段，我們通常都不會不擇手段的，但是有些小手段，可能是有些小小的技巧而已。很多位置的，真的很多位置的。你考試，我們考試問問人的那些的出過什麼題目呢？以前是啊，這些都是引誘來的，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引誘。問問，這些是一個位置來的。那你是不是要用一些手段去達到你自己成功？這三點總結，我想三點總結，其實他最尾係有一個分開嘅，這個最尾啦，就撒母耳就起嚟，兩個大陣營都分開啦，吉甲上到便雅敏嘅基比亞，掃羅就數點跟住佢人，約有600人。嗱，呢個唔 make sense 嘅呢句，因為咧佢版本有問題，七十四本先比較對嘅應該係，因為兩個吉甲咧，嗰個抄經嘅人咧就跳過咗由第一吉甲去到第二個吉甲。所以有寫到咧，就係咧，撒母耳咧都跟埋掃羅去呢個基比亞打仗。其實唔係，撒母耳應該翻去自己嘅家鄉拉馬啦喺度啊。我呢個唔好理佢，因為你即係大家知道呢個結局就係兩個大陣營分開就得啦。嗱，我有三點總結嘅啫嚇，因為時間都過咗好多啊。一就係話，我哋真係要忠於神俾我哋嘅任命，但係更加要忠於俾任命你嘅嗰個神。這個真的是很重要，終於，還有你要知道神是有個命令，所以耶穌說得很對的，我經常都引這個，就是路加福音那個十章二十節，趕鬼那班七十個人那些，是不是？趕了鬼，鬼服了他們，叫他們回來跟耶穌報信，說很好啊， 即係鬼話幾犀利啊！行埋啲鬼俾我哋，即係服咗我哋咁樣，因為你嘅名啊咁樣啊。咁啊，耶穌講咗句説話係好特別嘅。我唔知道上一次我冇提過，但係今次我想提多少少呢句説話，就係話耶穌就話佢話：你唔好因為鬼服咗你哋咧就歡喜，你要因為咧你哋嘅名記錄在天上咧而歡喜，記唔記得？記得。嗱，希臘文嚟講咧，成句説話咧好重要嘅重點係記錄兩個字。記錄兩個字就好重要嘅，因為佢係一個 perfect tense， 我哋叫做完成式，係最強調嘅，希臘文裏面最強調一個時式。你要諗下點解耶穌用記錄兩個字？你要因為你嘅名記錄喺天上咧而歡喜。點解唔話？因為你嘅名喺天上有咗啦，而歡喜咯。所以好多人都會覺得呢一段説話咧應該係講話永生，因為你有永生，所以你應該歡喜啊，唔好因為鬼附咗你啊。咁當然一定係嘅。但係仲有一個嘅 option 可以諗下嘅，呢段唔一定係講永生。呢段咧，呢個所謂因為你嘅名記錄在天上而歡喜，呢個係可以係講創造。創造即是話你嘅名一早已經被記錄咗神嗰度，而你最緊要珍惜你而家被記錄嗰個狀態。嗱，呢一個 perfect tense 或者完成式咧，就係其實就係講個記錄，就係話一個狀態。不是想過去、現在、將來，不是，就是現在你這個狀態，你是被記錄著的，你不是逃沒了，你是記錄了，你整個生命已經記錄在天上了，你因為你被創造，你被能夠生存，你被能夠活著，你能夠現在自如行動，能夠活在神的那個召命底下，這個你應該很開心。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因為這個就好像詩篇139篇，我讀一讀，我就唔詳細講，讀一讀。如果我揾到嚇，揾唔到嘅，又揾到啦而家嚇。詩篇139篇佢咁講嘅，佢話我未成形嘅體質，你嘅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嘅日子，我尚未到過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所以我哋嘅生命係寫喺神嗰度，佢唔係逃沒你。你和我現在是被記錄了在上面，所以我們要做的其實就是活出神已經寫了在祂的生命冊上面的那個生命應該是怎樣活的。一個生命就不是要靠我們要做一些什麼作為，做什麼趕到鬼啊，做一個名講員啊，做一個什麼很厲害的一個人啊，有什麼作為呢？有什麼作用啊？你都沒有活出你自己，神要你怎樣究竟是，是不是你要這樣做呢？所以耶穌這句話其實就是針對可能一個作為和一個成為的一個的角度，我大家去想想這個角度。第一點，忠於神給你和我的任命，但是更加忠於那個給任命我們的神，祂是創造我們的位置。第二點就是說，你遇到多大的環境，多難的難處，多難 的試探試煉都好，千萬不要看環境，千祈唔好睇環境，睇環境你就縮嘅，你就退嘅，你就會做其他好多嘢啊！一千分之一秒你就會做嘅，千祈唔好睇環境，你要睇翻你嘅上下文。點解你會嚟到呢個地步？你要諗清楚點解嚟到地步。你呢個地步你以為自己死得嘅，但係真係未必死得噶，因為實有路行嘅可能會，真係啊！所謂咩前面係死角，但係轉彎就係盼望嚟噶啦。你見到死角，第一轉彎就係盼望嚟嘅，原來。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啊！你一定有 discernment。即是說你一定要去 discern 你現在這個環境，不要單單就是看環境去做一些很闖出的決定，是很清清楚楚考慮整個神怎樣帶你來到這個地步，為何遇到這些情況，你要認罪，要認罪，你要悔改，要悔改，這些情況各方面你先去做一個決定，這個真的很重要，不要好像掃羅，不要好像那班以色列百姓。第三點是最難的，我覺得其實這個告訴我們，掃羅面對的環境真的很危急，但是更難信服的都要信服。我說是 很殘忍，更難信服的都要信服，怎麼可以？我都不行，我真的不行，但我是盡量去朝著要信服的方向做，跌倒了起翻身，跌倒了起翻身。其實掃羅在這一段說話裡面是未被廢去的，他是到亞瑪力人，就是剛才牧師讀的那段十五章亞瑪力那件事，他 又犯了，所以呢神才這樣厭棄你，厭棄我作王，厭棄你作王，你厭棄我的命令，他這樣說的。這裡其實有很多機會，還有機會回轉的。但是問題在哪裡？問題就是這場仗 呢場仗究竟係打贏定打輸嘅咧？咧，大家熟唔熟聖經啊？呢次掃羅呢場仗係打贏定打輸嘅咧？唔好舉手啦嚇！好啦，我覺得啊，生命之道係好殘忍嘅，成日叫我哋舉手，好驚噶嘛，係咪？有時佢坐嘅時唔啱嘅角度觀點啊！嗱，唔好講呢一樣，即係話咧，打贏打輸，打贏。你想都想不到是打贏，既然是打贏，你就知道根本就不是靠兵丁，不是靠軍馬，是靠耶和華得勝的嘛。這場仗就是因為他的兒子掃羅的兒子約拿丹一個突擊，在一些未受割禮人之間的突擊，而他說了一句話，他贏仗不是靠兵馬多少的，他比他老爸厲害很多，你們如果看看十四章你就看到的，不是靠兵馬的，他就一個突擊之後，整盤就散沙了，變成這個非利士人的陣營，又贏了一場仗。但我問你，贏了一場仗是不是好呢？不是一定好的，就是因為贏了這場仗，所以跟著亞瑪力贏了一場仗，他又犯了，已經失敗不是一定好的，真的大家都知道，真的不需要多說，因為你的子女都說了很多次了，我自己都失敗了很多次，不一定好。所以其實就話這個問題就話要看清楚。第三邊信服是很難信服，掃羅那個環境是非常難信服，但係咧都要學習信服。有頂姊妹、有牧師、有傳道，唔係有牧師、有執事、有長老，幫我哋一起學習點樣去信服。最緊要你係自己肯唔肯拎出嚟去大家去學習，去點樣去信服。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所以有人話聰明咧係天賦嘅，但係善良咧。是選擇的，你要堅持善良，你要堅持單純，堅持要專一，女神，是你和我的選擇。